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这位老人叫严定宪，作为一名动画工作者，这个名字和《大闹天宫》《哪吒闹海》等多部经典动画片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孙悟空等威风凛凛的角色在他面前都变得听话起来。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他与动画不得不说的故事。 说起中国动画的巅峰之作，《大闹天宫》绝对是毫无争议的王者。这部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创作于50年前的纯手绘动画电影，其制作水准之精良，画面风格之精美，即使在电脑制作技术已经十分发达的今天，仍被看作是一部难以超越的传世之作。片中孙悟空的形象更是成为一种文化符号，深深地印刻在每一位观众的心里。我们今天的嘉宾正是《大闹天宫》中孙悟空形象的创作者严定宪先生。 请稍等片刻，待我前去启动。 《大闹天宫》的筹备开始于1959年大跃进那个特殊的年代。这部时长114分钟的动画电影，接收国家投资高达100多万元，在当时可谓天价。所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可以说是举全国之力来完成这次挑战。从香港回国的中国动画电影鼻祖万籁鸣担当导演，他曾经制作了中国第一部长篇动画《铁扇公主》。摄制组在原画绘制人员的挑选上也是慎之又慎，在那个以手绘为全部制作手法的年代，原画师就相当于电影中演员的角色，一个动画角色的表演好不好，全靠原画师一笔一笔地画出来。这是《大闹天宫》剧组在建组时拍摄的珍贵合影，照片上的每一个人都是那个年代顶尖的动画高手。刚刚20出头，从学校毕业不到3年的严定宪从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原画组组长。 我可能画原画比较快，因为实在来不及，有些东西我镜头我来画呀。如果说是哪个原画他来不及，有些镜头比较难度比较高，我就拿过来，我说我来画。那么我作为一个原画组的组长，恐怕可以控制一下就是计划的进度，保证这部片子能够完成。 万籁鸣先生在制作《铁扇公主》时，模仿美国动画的痕迹明显。在之后几十年的创作中，他悟出了一个道理：要想制作出一部有世界影响的作品，那就一定要有中国的民族特色。所以此次《大闹天宫》的美术设计请来了现代中国装饰艺术的奠基人之一，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光宇先生创作。在上海闭关创作的一个月里，张光宇为《大闹天宫》绘制了将近20个主要角色的形象设计。 如骄纵自傲的哪吒，处于焦点漩涡的玉帝，嚣张跋扈的二郎神，老谋深算的太白金星，处处都体现着具有民族化性格的特点。但是唯有在最重要的主角孙悟空的设定上，导演与张光宇产生了分歧。 他画过三个孙悟空啊，一个就是漫画式的，是吧？一个呢像舞台装饰画的那个戴了方帽子，一个漫画式的，一个呢就是像山寨野林似的，插头上插了野鸡毛啊，也很有特点线条，但是很繁琐。 动画片的制作与单幅画的美术创作不同，影片里的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一张一张的来绘制，而且要经过描线、上色、拍摄等多个环节的制作。如果线条过于繁琐，那么在绘制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前后不统一、线条抖动的问题。于是修改孙悟空形象的重任就落到了原画组长严定宪的肩上。 形象突出、线条简练、色彩鲜明，这个三点是最重要的，是吧？ 严定宪口中的三点是导演提出的修改目标，这是张光宇先生绘制的连环画《西游漫记》的节选。图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方圆结合的绘画手法，只有学习和领会他这种独有的绘画思路，才能既满足导演的要求，又与张光宇绘制的其他人物角色造型相统一。当时的筹备期只有三个月，时间紧，任务重，对于年轻的严定宪来说，他将如何完成这次挑战呢？ 我对张光宇先生那个造型风格也有一个熟悉过程，我临摹了好多他的画，包括他那本《西游漫记》那个漫画，因为那个书啊也买不到，这个临摹一遍你就知道他的用笔的方法、他的造型的结构，那么我再去画孙悟空就比较容易接近于他的风格。 在1960年那个炎热的夏天，严定宪每天下班回家临摹《西游漫记》，上班时间每画完一版形象就和导演讨论修改意见，经过数次反复的打磨，终于塑造出了导演满意的孙悟空形象。通过严定宪之手创作出来的孙悟空，既保留了张光宇作品中尖角轮廓和装饰性的特点，又简洁概括，颜色鲜明，便于实际，其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绝不亚于美国动画明星米老鼠、唐老鸭。正是通过严定宪不懈的努力，才让这位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美猴王成为了80后心目中的集体回忆。 孙悟空的形象定稿后，原画组马上开始了角色表演的设计工作。但是由于孙悟空角色性格的特殊性，其动作特点的设计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第一部长篇动画，大部分制作人员并没有制作长篇动画的经验，孙悟空这一形象在新中国的大银幕上也是第一次出现，并没有一个可以学习参考的标准。几次试验后都没有找到属于孙悟空自己的动画特点，原画组决定另辟蹊径，尝试一种新的创作方法。 我们也看了一些京剧，去吸收一些东西，请了那个南猴王郑法祥。 郑法祥在当时被尊称为南猴王，充分显示了他在猴子戏表演上的权威性。演了一辈子猴子戏的郑法祥，虽然只给严定宪讲过两回戏，但对严定宪来说就像是打开了另一种思维模式，完全摒弃了之前英雄式昂首挺胸的动作方法，将孙悟空的表演带到了一个更高的高度。 那么他跟讲了一些呢很好，他说孙悟空这个你要不要把他画那个侠客挺着胸是吧，抬着头昂着头，他呢缩着身体，端这个手 耸着个肩，说话的时候嘛抓抓羊，指指点点，这就是猴子的特性。它又是神，又是一个人，又是一个猴。哎，这些尽管讲的不是很多，他也做了一些演示，但是对我们动作实际的人来说，相当有帮助。哎，那句话孙悟空不能就是像那个大花脸啊那些。他要这样，怎么，这个看到哪吒又，你年龄小，我舍不得打你，这种就是猴腔。 对，妖猴羞得猖狂，哪吒三太子来也。 你拍毛未干说什么大话？俺齐天大圣舍不得打你。 给你点拨一下就马上清楚了，他跟一般的表现一个侠客一个英雄应该不同，他是个猴子。 这张照片中的严定宪正在对着镜子自己表演猴子的表情，目的是为了捕捉孙悟空面部表演中的生动的细节。动画师们在细节之处的独到描绘，加上传统戏剧文化的加持，使美猴王在动作神态的表现上融合了中国古典戏剧表演中人、神、猴的三种特性，呈现出了既保留中国传统视觉体验又带有极致想象力的世界级的动画表演。 在美术设计完成后，大闹天宫剧组正式开始了最繁忙也是最富创意的中期制作阶段，相当于电影中演员表演的拍摄阶段。按一般的流程来说，导演会先把每一段戏的情节都设计好，原画按照导演的想法来绘制。但是万籁鸣导演却给严定宪出了一道难题，这份工作大大超出了原画本身的工作难度。他能顺利完成导演提出的要求吗？ 万籁鸣是很，实际上这个人，这老头很好的，很和善的。他一说我是大导演，你们是小导演，我也永远记得这句话。这句话呢，也说明他希望你们原话来丰富他的细节。 导演提出让原画师们自己创作的要求，让严定宪很发愁。因为他的优势是造型能力强，线条优美，但在动作创意上需要一个思考的过程。想要达到导演的高标准，又不能拖延制作周期，难度确实很大。就在严定宪一筹莫展的时候，一个救星般的人物出现了，他就是严定宪的妻子林文潇。 我起草主要是因为我的思维很快的，很敏捷，我没什么想不出的动作，我总是有动作的。我们两个人本来是一个人每一个组了，现在合在一起个组呢，就是速度也快了。因为每个人都发挥每个人优势，两个优势碰到一起呢就快了，是不是？ 你犯下十恶大罪，还不速速随我前去领罪？ 亮你这小小的毛神有何法力，胆敢出此狂言？ 勇斗四大天王的段落在大闹天宫中算得上是一段经典设计。片中对四大天王的法器赋予了不同的个性，使枯燥无趣的打斗变得张弛有度，新意迭出。为了将这段6分钟左右的打斗片段做出彩，严定宪和林文潇绘制了不下千张的手稿。他们是如何创作出如此精彩的对决的呢？ 万籁鸣导演他有一句名言，我叫他名言，我出题目你们做文章，这个是高招，我就他的高招。他出了个题目啊，都是大天王，你去看他分镜头没有什么内容啊，他的到要求有的，你去想，想得越生动越好，越善于动画表现越好，那么这个文章是就下子递到你原画助理了。 如果只是你来我往的打斗戏，画出来肯定不如舞台上武生表演的精彩。加入更多的动画元素，又怕过于轻佻，破坏了整体的美术风格。该从何下手设计打斗桥段？夫妇二人一开始并没有十分出彩的想法，于是他们开始寻找新的灵感来源。 我们是从庙堂艺术中间去看了，到庙宇去看四大天王，就是风调雨顺嘛。风是拿宝剑的，调是拿琵琶的，雨是拿把伞的，神就是拿条蛇的。所以我们就挖空心思，两个人就想了，把这四件法器呢给他孙悟空怎么战胜他，这样就是有戏可以看。动画片嘛，无非就是要看一些戏吧。 从庙堂艺术中找到灵感，使严定宪夫妇十分兴奋。他们马上着手赋予每一样法器最适合动画表演的属性，并以这些特点为原点发散思维，来设计四大天王与孙悟空之间不同常人的斗法。 就把好多小宝剑、小刀都围着他，调了一个琵琶，墙走了一盘，他都晕倒了。雨嘛，再把伞，把灵魂收进去，神秘表示，反正利用了他这个小说里面的一些他的作用吧，再把它扩大发展。这种斗法实际上是动画片是很擅长用形象化来表现。我们也说这个观众要看你是看你动画的特点，这些嘛正好是表现动画特点的地方。 大闹天宫分为上下两部，上集52分钟，1961年上映。从动作表演和美术风格上来说，绝不逊色于同年迪士尼出品的动画电影《101斑点狗》，其开创的中国美学动画风格达到了至今仍未超越的巅峰。严定宪也和上海美影一起迎来了第一次创作高潮。这部一共12卷胶片的动画电影，共有850余个镜头，共绘制了154000余张动画。这些都是包括严定宪夫妇在内的8名原画和10几名助手在2年半的时间内完成的，可谓那个特殊年代独有的奇迹。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女孩犹豫苍白，听故事的男孩满腔 气蔓延着，不知道将会裂到哪里，究竟是相聚或分离。

好莱坞六大制片厂在上海均设有办事处，华特迪斯尼几乎垄断了整个中国的影院动画。和现在的小朋友一样，童年时期的岩定县被屏幕上的奇幻世界深深地吸引了。 哎呦，那个木偶奇迹、白雪公主、什么七个小矮人，还有那些短片，我都看过。美国卡通是在大片前面，故事片大片前面，它都放美国卡通，都可以看到。而且星期天它有就专场的那些，给学生放的卡通片。我那个小时候就喜欢那些东西，那些动画形象、卡通形象都有。所以恐怕这个跟动画的关系啊，也就是因为从小就看过片子，积累的那些画稿什么那些。 从小痴迷于美国动画的岩定县，也练就了非常不错的美术功底。所以当听说苏州美专有一名叫钱家俊的老师开办了动画专业的时候，岩定县十分惊讶，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有人在做动画。兴奋的他立刻放弃了学习美术专业的想法，转而报考苏州美专的动画专业。 我动画片喜欢呀，啊，跟林老师一样，看过动画片的人学动画，哎，觉得动画会动起来，我都要学学看，搞动画片多好呢，啊，所以学了动画，结果搞了一辈子动画， 大闹天宫是岩定县担任主创的第一部长篇动画，上集上映后反响强烈，但是两年后制作完成的下集却没有那么幸运。1964年，由于时代环境的变化，大闹天宫遭到雪藏，直到14年后的1978年才得以和观众见面。也正是到了这一年，岩定县才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一起迎来了新的转机。 从1968年到1978年的十年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停止了艺术创作，岩定县也一度认为此生不可能再有机会做动画。随着文革的结束，上海美影也开始逐步恢复创作生产，并计划制作一部长篇动画为来年的国庆30周年献礼。时间紧，任务重，没有时间创作新的剧本。这时文革前中苏合写的剧本《哪吒闹海》呈现在了人们的面前。上海美影厂从荒废10年的队伍中集合全部可以集合的优秀力量，在大闹天宫中担任原画组长的岩定县这回担当了重任，是原画导演，夫人林文潇担任原画组长。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制作出比《大闹天宫》更好的片子来。 十年文革憋着憋了很久了，哦呦，有一部大片搞，而且是向国庆节献礼的一部动画长片，这个是当时压了创作热情，压制了8年吧。这反映了这当时的一个普遍思想，要搞好它，要搞出比《大闹天宫》更好的。 为了与《大闹天宫》有所区别，此次《哪吒闹海》的美术总设计请来了时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的张丁先生担任。然而历史总是那么的相似，在主角的设计上，美术家与导演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想法。 哪吒，劳动人民的子女，黑皮肤，瘦瘦的，不能太圆。后来大家不是不行，中国的哪吒就是一个灵童啊，胖胖的，肥肥的啊。 1978年的中国，文革刚刚结束，左的思想仍旧控制着很多人的神经。他们认为哪吒应该是渔民的儿子，黑黑瘦瘦。但是岩定县则坚持认为，既然要搞创作，就不要受到思想的拘束，这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突破。 哪吒是一个总兵的儿子，你说白白胖胖，为什么家里生活条件好， 没有什么关系，所以也有不同的意见。现在出来也没人说这个哪吒怎么是个白白胖胖不像劳动人民的子女，没有人来追究动画片的这些东西。 经过一番讨论，导演组最终还是将哪吒的角色定稿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美术组吸取了年画的表现手法，哪吒双眼炯炯有神，灵气中透出一股韧劲，身材似藕节，洁白剔透，成功塑造了一个惹人怜爱的灵童的形象。是观众爱上这个角色，才能在他为父自刎时引得观众为其神伤，在复活后让观众感到欣喜，这一点白白胖胖的哪吒做到了。哪吒闹海分为四个高潮点，即生死活闹，生的离奇，死的感人，复活的惊喜，和闹海的坚定。其中复活的戏份被称为最能将哪吒闹海和大闹天宫区分开的一场戏，与大闹天宫注重于闹不同，哪吒闹海更讲究文戏的表达。文戏需要通过角色每一个细节的描写来表达角色的心理，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严定宪和林文霄将如何迎接哪吒复活这场戏带来的新挑战呢？ 对我们来说，我好像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顶多就是这个镜头我要反复多思考一下。我有时候一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想了以后，自己再思考思考，不行的话我推翻再来。比如说哪吒闹海那个再生的话，我想过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呢，就带一点就是舞蹈式的，就是连续的动作，这个我觉得呢还不太神奇，就像一个很普通的小孩一样的。 纵然莲花复生，那并不是哪吒，这句是对复活一段戏的精妙总结。所以如何在神态上区别复活前后的哪吒，确实是提升整部影片层次的一个重要环节。林文霄觉得连续的舞蹈动作太有人性，缺乏佛性，那他将如何体现哪吒成神后的灵性呢？ 参考原型，再自己想象的他动态更美一点。比如说有点孩童气的，有好几个动态的，带点儿童气。有一个镜头我觉得是这样的，这个姿态，起来有这样的个姿态，非常非常漂亮的。 师们压抑了十年的创作热情全部倾注在了哪吒闹海身上，使这部全长65分钟的动画历时仅8个月就创作完成。作为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吒闹海动作表演之细腻，情感表达之立体，寓教于乐的同时很好地拿捏了原著与动画改编之间的边界，成为我国动画业日后改编动画的范本。 而严定宪夫妇也和上海梅影厂一起走出了荒废近十年的创作禁锢，迎来了第二次的创作高峰。 哪吒闹海完成后，严定宪又担当了人参果、金猴降妖等多部长篇动画的导演工作。1984年，他接过特委手中的接力棒，成为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第二任厂长。刚一上任，他就感受到了社会变革带来的巨大压力。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与大闹天宫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市场经济的大潮扑面而来，上海梅影这艘航空母舰的转身却显得有些缺乏动力。严定宪能执好这般接力棒，带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走出困局吗？ 上个世纪80年代，在电影院播放长篇电影之前，都会先播出一个10到20分钟左右的纪录片、科教片和动画片，这几乎是那个年代传统的观影习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当时很大一部分经济来源是制作这些短片动画，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大，电影院开始以经济效益放在第一位，取消短片动画的放映，可以使电影的放映场次每天多出至少一场，这是一笔可观的收入。所以越来越多的电影院不再需要这种动画短片，这使得上海梅影的作品逐渐失去了销路，陷入了没有市场的困局。这就是严定宪上任厂长后面临的现实窘境。他有什么妙法可以破解这盘死棋？ 是根据现实的情况，中影公司以前都是收购短片，因为他在故事片前面放个10分钟20分钟短片他兴趣比较大。后来呢，影院他要经济效益，最好你那个故事片前面或者长片前面你不要再去加短片，因此呢只能在电视里面播放。电视里面短片又一般的电视台也不太希望你都是短片，今天看一些，明天又看一个另外一个短片，内容是另外一个故事，他也不希望这样。 既然电影院已不再需要短片动画，转战为电视台制作动画成为了严定宪拓宽业务渠道的首选。但是与在电影院播放不同，短片动画对于电视台巨大的播出量来说显得过于单薄，所以严定宪不得不探索出一条适合电视台播放的动画模式。这时一个人的话给了严定宪很大的启发。 首总他是我是到东京去访问的时候认识他，后来在座谈啊，听观众们一些交流中间，他说你们有没有系列动画剧，这个在电视台在电视里播放很能够吸收观众。他看了一节，他想知道下一节的内容发展下去，但是我们没有。 手冢治虫是日本动画产业之父，其公司制作的铁臂阿童木开创了日本产业化制作动画系列片之先河。80年代的日本动画已经发展到黄金时期，一部铁臂阿童木可以制作上百集的动画在电视里播出。这是严定宪在日本访问时与手冢治虫共同创作的小漫画，画中孙悟空谦逊地握着阿童木的手，欲有学习之意。阿童木则热情地欢迎着孙悟空的到来。严定宪和手冢治虫也因动画结缘成为了好朋友。在学习了日本产业动画成功的经验后，严定宪深深地觉得回到国内一定要发展我国自己的动画系列片制作。 要首先在编剧这一关，他剧本写成系列片，那么摄制组他有兴趣去拍成系列片，你都是短片剧本，没有一个连续性的，再加上呢摄制组的 主创人员、导演啊、设计啊、原画，它有一个连贯性，它是自主啊，掌握起来，原画操作起来，背景绘制起来，它都比较方便。 听到这段旋律，你一定可以跟着哼唱起来。《邋遢大王奇遇记》作为岩定县着手推广系列片之后的第一部动画系列片，讲述了一个不爱干净的小男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逃离蜀国的故事。邋遢大王故事情节紧凑，想象力丰富，小邋遢每一集中的成长都有很强的寓教于乐的效果。邋遢大王上映后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小朋友们在看完一集后争相等待下一集的内容。邋遢大王试水成功之后，岩定县又一口气推出了葫芦兄弟、黑猫警长等多部至今脍炙人口的系列动画，各大电视台争相播出，使上海美影走出了有产品没销路的死胡同，迎来了系列片制作的高峰时期，可谓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第三个黄金时代。 这个也是顺应了当时影院啊、家电视进入家庭啊这样一个形式下进行的。我有一次到电影院里去看看黑猫警长，放了前面做了五集吧，那个小孩啊，他前面一个割出来的时候，哦，那个孩子们，来劲啊，黑猫警长当蹬脚啊，那说明这个我印象很深。你这个一个系列片，这个一个歌曲，这么一个影子很吸引人的话，那孩子们他喜欢看。 荏苒，或许你已经不记得每一部片子里的具体情节，但这些对于现在的80后来说，已经不是几部简单的动画片。他们穿起的是小学一下课就飞奔回家，坐在电视机前等待黑猫警长是如何消灭一只耳的正义，是舒克与贝塔的默契，是葫芦兄弟们的团结。的动画背后都有岩定县不断探索努力改革的功劳。为了当好厂长这个角色，他立誓任期内不兼职导演的工作，一心扑在系列动画片的研发上，为80后留下了刻在脑海中挥之不去的童年影像。 今年是大闹天宫制作完成50周年，作为当年的主创人员，岩定县和林文霄正忙着帮出版社审阅关于大闹天宫制作细节的样稿。谈起50年前的创作，他们依旧显得很兴奋。虽然现在的动画制作技术已经和当年截然不同，但岩定县仍旧认为手绘才是动画最核心的价值。动画之父埃米尔·科尔曾经说过，做动画的人像上帝一样在创造世界，这是每个动画人坚持创作的原点。谁能想到那个曾经在电影院里痴迷动画的小男孩，会在日后为观众建造那么精彩的幻想王国。对于现在的中国动画，夫妇俩坚信，只要还有人坚持自己的创作，就不会一直消沉下去，总会迎来比大闹天宫更精彩的作品。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